此刻唯你相伴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，科学母乳喂养，专业身体塑形，四维深度护理，360度呵护母婴健康，找月嫂就选管家帮，宝宝舒心，妈妈放心。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，咨询专线400156-1616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2017丰台踏青赏花季开始啦，青山碧水，层林花海，多彩生活，让我们一起共创文明示范区，共享幸福新丰台。详情请关注丰台旅游委官方微信，发现新丰台。 白天会用它几乎停滞的速度来折磨企图做白日梦的人，喧哗的城市会把它的全部重量死死地压在我们的心上，一生如此短促，而一天又是如此漫长。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放空一下，我是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欢迎收听969城市放牧。 在街头徘徊，下雨时为你撑伞，对你的爱成阻碍，祝福你愉快。 慢慢地发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，我们确实是老了，桌面背景的风格最终转变成了曾经最瞧不上眼的那一种风景图，山水绿叶阳光，那些大自然的美，也许只有慢慢成熟了之后我们才懂吧。听到的是曹轩宾，好想家。 我一直想知道世界有多大，这个愿望妈你能够了解吗？那年火车带我走得很潇洒，没有回头听你还想说的话，不敢让你看见我泪快要落下，这一刻我要出发并不害怕，从此独自像是风中一粒沙，再也不是妈妈手心里的花。我想家，好想家，想起妈妈说的话，风好大，雨好大，你要勇敢不害怕。 给我力量。我想家，好想家，想起妈妈说的话，风好大，雨好大，你要勇敢，不 确认有些东西能够快速的得到，看起来也很实在，但是他们能够带来的满足感呢，其实去的也蛮快的。比如说像物质，比如说像酒精，但是有些东西呢是需要漫长的时间来培养的，看起来可能会有点虚，但它带来的快乐是持续的，不间断的。比如说欣赏艺术的能力，比如说信仰，比如说还有爱，你说呢？来听苦口良药。 残忍也叫我震撼至今， 分享过相爱的决心，不要再等怨吻。往日那份痛苦与失戒，提示你与我努力再生。苦水喝过，蜜饯会给我。 过去若都冰脆，拥有过的即使废，如何能受最终平淡似水？ 你我活到几多岁？ 而你亦似雪景，始终都变水，流下眼泪有天潮退， 共快乐有天登对， 回望美丽雪景仍然留在你心里。

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我们独自走过了很多孤独的路，那些熬过的苦和痛，成全了我们现在。我们还没有忘要实现的梦想和远方，要坚持的勇敢和善良。希望你一直都在。 我不懂太复杂的晚饭，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？真幸福别走得太仓促，云和天别和花从来不需要说话，断不了一人日夜牵挂，唱情歌说情话，只想让你听清楚，我爱你是唯一的倾诉。写一首简单的歌，让你的心情快乐，爱情就像一条河，难免会碰到波折。这一首简单的歌，并没有什么独特，好像我那么的平凡，却又深刻。 一些人不停地跟一些人说再见，就是从陌生到熟悉，然后又从熟悉回到了陌生，从臭味相投又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刻，从相见恨晚最后到不如不见。不知道这个时候你突然想起的那个人是谁呢？ 都是因为这场雨怕来不及跟你走在一起，一个人的夜，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？拥抱过后，我的双手应该放在 我们聊聊天。 现在的你一样美丽，至于爱情是个回忆，他不爱我，他离开你，爱回来就回去，在不同的城市努力，偶尔也会想想你， 这样的我那样的你要很久才相聚，我们都没说那遥远的曾经，我们也没提那故事的原因，青春的副歌为你像一片雨黑，没法自创在手里，我们的眼泪在哭泣着过去，我们的微笑是彼此的氧气，副歌的 是可以自由自在地爱一个人吧，是为了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，可以有自由选择人生的机会，能够在自己喜欢的人出现的时候，我们不至于自卑地抬不起头，而是充满自信理直气壮地说，我知道你很好，但是我也不差 啊。他口中有梦想不会吹，他最懂得努力吃过头沉睡，慌忙但却恐惧被幸运我们变登对，但眼见你责怪他的眼神流露笑容，对不对？当真正仍然爱一个人，没法再爱更需要恨，要奋不顾身继续遗憾，谁计较有没有开过心，但不计代价爱一个人，大概 当没有烟香，却不信晚风跟得上。曾经我松过手，却又毫无力气走，怎能够爱过了之后，连行也不休。 不爱他，说下去亦无味。肯爱他，不太需要道理。 爱下去不怕死，放任其实亦也因自卑。 当真正愿意爱一个人，活实在爱更需要恨，要奋不顾身继续遗憾。谁有错，错极也不及分。当不计代价爱一个人，大概我也免不了牺牲。我兴奋，连阻碍都吸引，亦变得我神圣牺牲作伴衬。 曾开了一半口，却又怕未先受够，然后期待着然后。 谁知我松了手，纵是毫无力气走，不用怕，在爱过之后， 太多记忆，太少泪要流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我想要的未来呢，可能是在自己的房子里面，看着窗外的阳光，早晚有酸奶，一天能吃上一顿苹果，有锅给我煮汤，偶尔呢可以吃吃辣条，任性的看看电影，逛逛公园，一年能陪爸妈很多次，有工作，有单反，有书看，有歌听，朋友偶尔呢过来聚在一起，偶尔也能够出去走一走，这样应该就是很幸福的了。 树在不朽，夜磨成沙漏，青春的上游，白云飞走，苍狗与海鸥，闪过的念头，潺潺的流走。命运好幽默，让爱的人都沉默，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。回忆如困兽，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，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。慢动作缱绻胶卷，重播默片，定格一瞬间，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。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，你和我十指紧扣，默写前奏，可是那笑着我的天长地久。 让爱的人都沉默，一整个宇宙 的短短副歌，心还热着，也该告一段。 却很特别，爱光从五点，他们的名字你全都会念。You are my sunshine， 等日落之后陪你看海，粉色西装配上领带，准备耍赖。 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小琥。 上班路上，我看到民族大道的木棉花都开好了。 一连几天假期，终于可以和爸妈回老家拜山，品尝那个让我念念不忘的五色糯米饭。 妈，五升了，七斤四两，是勇敢的白羊座小公主。 你好，四爷。 你好，四月。 你好，四月。 牛奶变甜，青草变香，四月一起发现我们身边的小确幸。

四月电影业也开始复苏，各大好片争相上映。纵观四月的片单，整体情况呢还是好片居多，但是也不乏雷片。为了完美避雷，精选好片，今天为你推荐的片单就是你最佳的观影指南。《冰雪大作战》上映日期4月1号，这是中国首次引进的加拿大动画片。影片呢是2015年加拿大本土制作的电影票房冠军。与以往引进的外语动画不同的是，《冰雪大作战》只发行中文配音版本，由疯狂动物城的配音班底现身，只能说它更适合儿童观看。有完没完，上映日期4月1号。 今天是什么日子？ 4月1号， 你生日。 打都没打动你啊？ 请您立刻离开， 现在立刻！ 你的客户打电话给我投诉了，你知不知道？ 有着薛之谦、林更新、范伟和贾静雯的参演，给影片带来了不少流量粉丝。但是呢，这部片让人有些不放心的地方就是新导演王啸坤，出生于2005年《我行我秀》，之后出专辑演电影，而这一部是他导演的处女作。攻壳机动队上映日期4月7号，这部影片改编自日本的同名漫画，再加上女神斯嘉丽的出演，很多观众还是注入了蛮多期待的。影片讲述了在未来的世界，因为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，人类的身体完全是成为了容纳人类灵魂的容器，新型犯罪应运而生。速度与激情8上映日期4月14号，不管你是不是还沉浸在保罗沃克灵魂附体的《速度与激情7》的完美结局当中，这个系列的第8部还是无法阻挡的来了。毕竟中国市场的票房收益太诱人了，上一部就在中国拿下了24亿的票房，至今稳坐进口片票房之首的宝座。新片的故事呢，延续了上一部的剧情，被反派引诱的多米尼克走上了犯罪道路，令整个队伍陷入到信任和背叛的大危机。飞车家族的内战一触即发。 The hell of a job, brother. When we get back to the base, beer's on me. He's about to go up against the only thing they can't handle. You. I will beat you like a Cherokee drum. We about to go all night. That took longer than I expected. 高晓松写过一首叫做《青春无悔》的歌，世间所有青春和初恋都容易错过，这样的故事总是会反复上演的，并不是我们一个人有遗憾的，虽然伤感，但却应该潇洒道别，记住最美最初的感觉。而这首歌没有写到的是，那些连错过都没有的青春，我的生命中没有你，你的生命中没有我，这也许才是真正彻底的遗憾吧。接下来听歌，来自黄小琥，重来。 相爱以后终于分手，分手以后又想重来，如果能重

无人看穿我灵魂，谁人像个快乐人，却每天悄悄独行，独个等，原来也可以富人，命运共你这样亲，为何做了你的两头，若你哭怎么可放心，让我可替你伤心，在这刹回望你，回望我逃避你太不幸，是我的口总不对心，让你窥看我的心，谁在挽着你的手跟你前奔，谁都不懂这快乐人，长街之中看似多动人，红灯差点到了，指尖却要再等，从不开心这快乐人，谈天说地却怕这刻勇敢做人，如若再压抑心底爱太苦困，仍像擦过了的老人，何让我俩这一刻再步近，若何真原来眼睛有灵魂，为何独个挂念人，怕痛苦却要自寻，为你等，旁人眼中快乐人，无人及我更愉快，无人望见我心下沉，是我的口总不对心，若你窥看我的心，谁在挽着你的手跟你前奔，谁都不懂这快乐人，长街之中看似多动人，红灯差点到了，指尖却要再等，从不开心这快乐人，谈天说地却怕这刻勇敢做人，如若再压抑心底爱太苦困，仍像擦过了的老人，如何让我俩这一刻再步近，如何共你说终于都放在心，谁都不懂这快乐人，长街之中看似多动人，点到了，指尖却要再等，从不开心这快乐人，谈天说地却怕这刻勇敢做人，谁又会知我是假的快乐人，仍像擦过了的老人，明明是我两手牵手才合衬，唱片点来 眼泪只能躲藏。哦哦哦

只能这样。 夜里

起旅行，我们在孤单的旅行，用温暖微弱的光照亮了彼此的心，我们是天上的星星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可说我看不开的，为你我能做的，定还没让你相信是爱情左右你我。 就都不会